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统一长征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对赤道几内亚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的仪式21号在总统府举行，由赤道几内亚武装力量仪仗队整齐地排列着。金永南同志，我国外务省副相申洪哲，我国驻赤道几内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郭志欢及其随行人员参加了欢迎仪式，由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奥比扬恩圭马姆巴索哥阁下、第一副总统、人民代表院参议院议长、众议院议长和政府官员参加。金永南同志和奥比扬恩圭马姆巴索哥阁下一起检阅了赤道几内亚武装力量仪仗队。